勾选比较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因为今天呢，我的拍档盈盈小姐要去拍我们新年 MV 第四部的那个拍摄，所以呢，今天由 Broccoli 一起四到八陪你 Magic Hour。 大家可以敬请留守一下呢，勾选的 IG 很快会上传一个 Reels 呢，那就是刚刚 Broccoli 在 on air 之前呢，哎呦，我们的幕后同事就找我来拍了我们下个礼拜呢会有的第一次的勾选 TikTok Live 来卖你东西。但神奇的是呢，我们的宣传片，哎呦，连我们的幕后啊都说，哇， Broccoli 演技大爆棚啊。因为他们要我演一个小场景呢，就是我跟老板跟厂商在谈价格，我讲我要卖低一点的价格，但是厂商不给，他讲我们只能那么低了，我讲我不管，我就是要卖更低的价格。结果呢，我就跟厂商吵了起来。大家听听看这个影片的内容啊，到时候会是个 teaser 来的啊。 低一点就这个价格，最次机会能不能可以吗？ 不能。 好，你讲了啊，来咯，你讲了啊。 杨老师，先 跟你讲，这一次哈，我真的哈要送大家好康了，不能。 周末，你周末。 我才不管你，我就是要卖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这样。 我 真的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讲，就是这样了。我不管你， 你 去。 你这样卖，我的增量起风了。 那你准备躲一点风，因为来临的12月11号星期四晚上8点到10点，勾选的 TikTok， 我就是要卖这个价格。 哎呦，在那边发脾气还甩门出去耶，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产品，为了什么样的价格跟厂商闹翻天呢？啊，虽然它是一个 drama， 可是 Broccoli 当天呢，也就是下个礼拜四哈，12月11号星期四晚上8点到10点呢，在勾炫的 TikTok 呢，你也会看到我在里面直播带货给你的。这一次呢，为大家介绍的有包括 Icon、Vinda、3CE 的精选好物哦。当天下单呢是真的有超值优惠。Broccoli 个人负责的是 Vinda 的一些产品。是比较多纸巾啊、擦拭的。我跟你说，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身为我这种省钱达人，得知他的优惠价呢，我自己也心动了。所以废话不多说，大家就守着先 set 一下 calendar 了哈。12月11号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在勾炫 TikTok Live 见面了。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Lisa 的 Dream。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那我的拍档盈盈不在啊，又有 Broccoli 个人 solo 主持了。那当然我们的题目要问神一点，毕竟 Broccoli 比盈盈稍微有点脑袋啊，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应该算是熟读的比较记得多一点内容啦。所以今天挑战大家的一些脑容量啊，你中学上过的 Sejarah 你还记得吗？你初中高中上过的历史课马来西亚史你还记得吗？今天来问大家呢，是有点中国史又有点马来西亚史的真的冷知识的题目啊。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一个人物吧，郑和。郑和要配什么？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呢，也有来过我国的马六甲嘛 ，right？ 那到底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有哪个历史小神童可以回答 Broccoli 吗？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地中海沿岸啊，比较偏东欧，然后偏亚洲的西部的 ，OK？ 还是 B？东南亚，也就是我国处在的位置，还是 C 印度半岛，又或者是 D 呢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这个真的有一点点难了。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呢，相信历史课都会带到的郑和下西洋嘛，他带了很多文物来这边做一些文化交流啊、从商啊之类的，带来为我们的马六甲一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可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又是哪里呢？先让你思考一下，回来让听众朋友们来猜猜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选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John Somi 的 Dum Dum。 John Somi 的演唱会大家期不期待啊？就快要到了，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买票了啊，因为将会发生在这个月16号晚上8点呢，在 Day One 娃娃山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KL 举行。现在还有机会去到 www.ticketmelon.com， 同样可以买到他粉赛的这个入门票啦。同样的，购券也要送你好看啊，那就是送你去看他的粉赛 tour。现在呢，上到购券的 N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哈 Zion Somi 的2025。粉丝团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希望你可以成功拿到票啦！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呀，我们历史课学过的郑和下西洋嘛，有没有学过啊？还记不记得啊？不然历史老师骂你了啊！啊，郑和下西洋呢，有来过我国的马六甲，当时是马六甲王国啊，可是这是他的一个终点站而已，他还去了更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A. 地中海沿岸 ，B. 东南亚 ，C. 印度半岛。D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啊，来听听看我们的朋友0383魏彤啊，今天你会不会猜这道题呢 ？Hello， OK， 我的答案是东地，因为郑和下西洋最远的地方就是红海岸嘛，然后那边就是会比较远的，所以我猜应该是东地啦。如果是东南亚的话，应该不是最远啦。 啊，确实厉害，因为如果你说他从，因为那时候在明朝啊，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呢，他是下南洋嘛，东南亚离那个中国那时候比较近，反而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可是哎，地中海沿岸也是很远啊，也是要去到接近欧洲那一带咯，印度半岛也没有比较近啊，啊，所以如果说距离的话 ACD 都有可能的，再猜一猜回来听听看其他听众的说法，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 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um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um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生活 TikTok Shop 双十二年终大促销，好多好礼等你来领取， TikTok Shop 双十二年终大促销来了，成为 TikTok Shop VIP 就能节省高达1000令吉，获取不限量包邮，还有可叠加优惠券高达38%，12月1号至12号马上点击购物商城 TikTok Shop TikTok Shop 双十二年终大促销TikTok Shop。 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hey, 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音音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知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够炫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够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aby Don't Cry 的 I Don't Care。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够炫，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跟历史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呢在中学在读历史课或者是 Sejarah 的时候呢，应该都还记得郑和这位人物吧？对不对？郑和下西洋啊！这边 Broccoli 先考你，郑和下西洋下几次？啊，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啊，正确答案呢是七次。是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而且据说呢，他这七次的下西洋都以马六甲作为一个据点、一个终点站。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考你这个，而是更难的。郑和下西洋嘛，他就是要来做文化交流啊，促进商业发展啊。And then， 他到底去了哪个地方是最远的？他最远到达了哪里呢？四个选项 ：A. 地中海沿岸。B 东南亚 ，C 印度半岛，还是 D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呢？刚刚像是伟彤就觉得应该是 D 吧？那再听听看 ，Kashi 你觉得 A B C D 哪一个呢？会不会也是 D 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吧，因为感觉最远的地方应该是非洲东海岸呐、啊，所以我就选 D。 哎，今天听众真的蛮厉害的，都是以那个距离来作为计算。但你要知道，郑和下西洋嘛，我们说最远到达的地方，可能他到举个例子，他可能去到印 度半岛，但它可能是已经经过了那个美洲嘞啊，绕了地球一圈啊，由西往东才到印度半岛嘞，很难讲的嘛 ，right？ 但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郑和当时下西洋的，据说这七次下西洋的航程啦，大概可以绕地球三圈到四圈，这个是据说官方不确定的一个数据哈，代表他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可是是不是 D 呢？回来就给你正确解答了。说句国炫 Beyond Trend， 国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aby Monster 的 We Go Up，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国炫猜猜猜。 就是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和历史有关的冷知识啊！大家都学过郑和下西洋这个东西嘛，就要从中国那边南下，然后呢去到很多地方做一些文化交流啊，促进商业发展啊，不啦不啦不啦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猜一猜郑和下西洋，它最远到达的地方是哪里呢？有四个选项 ：A. 地中海沿岸 ，B. 东南亚 ，C. 印度半岛。还是 D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呢？我先说今天这个题目呢，我的拍档莹莹，哈哈，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他真的地理和历史都没有很好。每次我问他讲，哎，请问马六甲海峡是在马来西亚和哪个国家之间呢？他会跟我讲，嗯，沙巴是吗？哈哈，真的，我在问他一定忘记的，是印尼，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的那个海峡叫马六甲海峡。那我们今天问的是啊 ，A、B、C、D 哪一个选项才是正确的呢？今天蛮大部分的人觉得应该是 C 印度半岛，又或者是很多人选择的 D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我必须说在这两个选项之间呢，有人答对啦。正确的答案呢，郑和下西洋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 D 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恭喜恭喜啊，郑和下西洋七次航行呢，最远到达的地方呢，包括今天我们熟知的马六甲海峡有经过哈，还有红海沿岸的吉达，也就是麦加啊的外港，还包括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肯尼亚一带。OK， 所以他最远是去到非洲东海岸那边的。可是毕竟要说到马来西亚嘛，曾经就很常在马六甲这边驻扎啊当中就包括了大家很熟知的这个景点三宝山 ，right？ 马六甲的三宝山其实呢，就是跟郑和有关的，他在那边建立了官场，在马六甲的海上贸易呢，跟外交上面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也每次来马六甲的时候呢，都带来了很多中国的商品啦、技术啦、航海的一些技术啊、一些 skill 啊，让马六甲海峡在之后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航道呢。奉献跟贡献了很多，所以比如说郑和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整个文化呢确实贡献了不少。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在上历史课上到这边的时候，哎，你可能可以反问回你的历史老师，他可能也不知道了，对不对？小吉哥炫 Beyond Trend， 古炫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n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n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开启 Iconic 生活。